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子东兄啊，文道兄，这个最近都睡得好是吧？ 还好，昨天晚上睡得不错。 咱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，一向是马后炮是吧？因为这个录像的关系，所以说我有时候一查好多这个新闻呢，咱们都滞后。嗯，但是观众有时候也提着意见。可是最近呢，我这个看了一下李欧凡先生的观点，他不主张慢嘛，我也找到理论根据，我这马后炮就马后炮，坚定的就是马后炮，不像在上赶着跟催命似的，所有的新闻呜都打了鸡血一样。 咱们这个叫后今天主义。 好，后今天主义， 这个亲近学者就是有好处啊， 明白不？ 这个，所以那天我看许国辉啊，采访那个学者啊，李欧凡上过咱们节目的，哎，我还第一次见到李欧凡的太太李玉莹是吧？夫妻两个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很亲密的在一起， 出了名的， 出了名的恩爱，他们是。 你们好像有讽刺之意。 没有， 他是我老师，我怎么敢？ 对啊，他是我们很尊敬的长辈啊。 是吗？不是，他太太，你这说的很可，也不叫可怜了，我就觉得挺感人的。嗯，他太太说有忧郁病啊，有忧郁病，你们知道吗？ 知道。 然后呢，他主要他说的一句话呀，他就说这个早上起来不愿意醒来，早上起来很难，因为呢。就不愿意又要开始一天了，那种忧郁的病的那种心理，哎，我没有忧郁症啊，但这个东西我有感觉。 你也不愿意起来。 我早上起来对我来说是个 赖床嘛。 哎，你像那个我记得李敖老师就说，他说你利用好时间的关键就是啊，你早上起来啊得快，就是克服这个状态，蹦你就得起来。哎，我发现我正相反，我就是。迟迟不愿意这个醒来，好像啊，其实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悲观者他有点厌世，其实是有时候沉渣泛起啊。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一睁眼啊，第一就是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人的神经啊得到了这个放松，所以呢好多潜意识里平常被抑制的这个不开心的事儿沉渣泛起，所以往往呢一睁眼他还残留。我往往一睁眼醒过来，脑子里的第一件事啊是不开心的事儿，是坏事儿，所以老想再睡去，就不愿意这个一天再开始。这他们说这是悲观者和乐观者的分别。 这个也有乐观者，乐观者也主张迟起，那就是梁宇春。就我喜欢梁宇春呢、啊、你知道这个 知道， 就是现代的这一派散文啊，最早幽默派就是他。 对， 二十几岁就去世了。 对， 写过一篇叫春朝一刻值千金，他把春宵，他把春宵改了一个字，春朝。他说早上迟起呢是一种艺术， 是吗？ 啊，早上迟起可以想很多东西。我其实真的我有很多构思是迟起的时候。另外他当然写的很有趣，他说迟起了以后你一天事情来不及做，余下来的半天你就很忙，就很有效率，显得你忙忙碌碌的。 那这真的是个艺术啊。有一个最近我看一个法国的一个大众哲学，就是写书很受欢迎的一个哲学家，写了一本书叫午睡的哲学。那么它里面呢，它不只是讲迟起，它还讲下午为什么一定要睡觉，就是说午睡的时候就等于 午觉。 对，睡午觉 中国人最发 达，对，就等于是你整个一天呢，比如说我们一般醒了之后就一整天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你这样子呢，一天你就等于活两天，就是因为你是睡了两回，然后这每一回起来你都有点新的东西，你就觉得特别的灿然新世界。然后呢中间这午睡的间隔的一小段呢，你又觉得哎呀，在日间人家都还在忙碌呢，你在这睡，然后看着这个日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啊，你就特别的感觉到这个自己跟这个世界啊，跟其他人隔开了那么一重，有这么一种优越感。你们都在忙碌，我在悠悠的睡去。 哎呦，那就说我艺术家呢啊，我 你午睡啊？ 我不是，我是一直睡到中午。 你说午睡跟这个晚上是连为一体了。 我最喜欢就是没有上班，就是没有今天没工作的自然，叫自然醒嘛。咱就说自然 人生理想之一。 对，自然醒还不足，而深吟之。我最喜欢就是说我怎么样我今天精神就好了呢，就我醒过来啊，你也别让我起来，我得在床上啊，这个叫辗转反侧，但是很舒服，就是喉咙里发出一些呻吟的声音， 就像猫一样是吧， 就是也不知道跟谁拧着拧着，那等我拧着够了我就起来，我就觉得 这是什么人 你不喜欢呻吟吗？ 我不喜 就是蹭的那个，我特别喜欢那个床单呐、啊，它稍微有点质感，就皮肤蹭在那很干爽，然后 还很呻吟。 要当然要能搂着个人呻吟就更好了。所以你看，咱们这个话题还是马后炮。那个是想起什么呢？是昨天我一看网啊，原来好几个日子咱缓过去了。这个三月份好像有个世界睡眠日，我就又想起了咱们。 你可真真。 我们锵锵三人行历史上要年年讲，月月讲一个最经典的，说明我们马后炮节目的这个经典的故事。话说那是当年伊拉克战争嘛， 对 对吧？ 美军开始射 炮弹，咱们录了备份，大家就去放假了，对吗？然后在放假的酒店里，我在看着电视，那天底下走马字幕，你知道吗？正是战斧式导弹落在巴达格达，那那那底下走马字幕，全世界都在直播。 人吕秋露， 吕秋露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在挺进， 然后锵锵三人行开播了，不是前半段。大家听着呀、啊，也像那么回事儿。因为一开始呢，我也是神情严肃，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叫什么日子？世界睡眠日。站下边走马字幕，一边说打死多少人了，这仨在那儿，我怎么老睡不着呢？这个非常有意思的， 这好，这好，这有哲学意味啊！尼采不是老说不合时宜的沉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Untiring meditation， 就是说。要思考呢，就是要脱离大众，不合时宜，这个不及时的啊，这个思考就凸显出它的独特性。 睡懒觉不是说还睡出像笛卡尔这样的伟大？ 对啊，你看，你比如说像笛卡尔就是睡得很晚的人，他是晚早上起来了，他不愿意起，但是他不呻吟，他思考人家啊，那人家不呻吟的，人家思考，他的哲学思想就是早上。起来的时候睡在床上被子盖着，然后看着天花板，自己沉思默想一轮。后来呢，这个他是大哲学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好像是荷兰女皇还比利时女皇请他去当哲学导师。这个女皇呢是很认真的人，早上五点得上课。那我们大哲学家辛苦了，每天一大早起来，结果给他上课上了半年就死了。这个早起早死了，你想想看。 我的哲学就是呻吟，呻吟，舒服的呻吟，这是我的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才会享受，会舒服，就是不是去按摩吗？ 对。 按摩不是色情的哈，人家本来要给你中医推拿的，他不喜欢这个，他喜欢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说你啊，就这个食指尖尖啊，在我这个背上，这擦，他每次都让这个按摩的、 这不是有点那个，有点那个本能啊，那个电影那个擦擦 啊，不是狠的，是轻柔的，这掐食指尖尖从这个脖颈后边一直到尾巴骨，然后他就在那个按摩房里呻吟， 虐待， 你说这算不算性骚扰？如果提出这样对于女的按摩员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， 是女的按摩员呢？ 啊， 这不是健康的呀，中医不是说本来是中医按摩， 不是我在问题是健康的按摩， 人家女师傅给你按摩的，你说女师傅，你能给我这么用指尖这么烧烧， 然后你就在那里呻吟， 他这个按摩就专门是干这个， 他不是他每次都跟人家商量，他每次都跟人家商量说你别给我按摩，你就给我做半小时的这个 抚摸， 现在这其实就抚摸。然后呢，我在隔壁嘛。 你说这是合理要求吗？ 我就听见 你在拉斯维加斯， 然后 被投诉， 你就听到他在呻吟。那个女师傅是什么样的状态？你想看？那她是 对啊， 对我觉得很 给钱就抓嘛。你真的，真的中医按摩很累的。碰见有一个人说你不要干别的，你就给我一 单这么事。但他是不是总得找一个相熟的才肯这么干？要不然你一个陌生的，比如说一个女中医，然后你就跟人家说你给我这么。 没有，我跟他去过一次啊，所以我见识了嘛。他就跟他打商量，说你不用给我按摩，你就给我食指尖尖。 男的师傅他也要求这个吗？ 反正那次是女的。 不，我总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现在这种三级的东西弄坏了。本来呻吟嘛，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呻吟。 对， 现在是问题是一听到呻吟，人家就先想这个事情。 对， 这是不对的，应该反对反对。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从唯物史观变成唯性史观。 对， 中国人历来有无病呻吟的传统。 对， 无病呻吟的大师很多嘛，对不对？ 我跟你讲，呻吟是一种艺术，不要克制自己想呻吟的这种欲望。有时候公司开会我都呻吟的。 你公司开会你为什么要呻吟？ 讲话时间太长了，我就在一边 嗯，我假装一答应就是，嗯， 其实是没答应，但是你只是在呻吟。 生活的艺术，这就又想起咱们错过的另一个日子，就林语堂老先生，就好像 呻吟的艺术， 生活的艺术嘛，也是个日子， 呻吟的大师， 也是个日子。好像最近徐老师呢，对林语堂有一些研究，发现了一些从来没有面世的资料。广告之后他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关于林语堂的这个 声音的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子东兄， 林语堂30年代写这个日记本前几年在上海拍卖啊，放出来，结果被一个商人拍去了，跟文学毫无关系的，他拍去了，他说为了鼓励他小孩读书，就把他拍去。那么你知道我那个朋友陈子善啊，专门做这个史料，他就是拍卖之前就把他翻了一下，看了一下他的内容，其中呢就有些史料价值，就是跟鲁迅吵架的那几段会比较离奇。那个 他跟鲁迅吵架， 一般都说他两次决裂嘛，一次是1953-1956年，那个大家都知道鲁迅写过文章，但1929年其实有一次他跟鲁迅，郁达夫请吃饭，郁达夫请吃饭在饭桌上，起因是因为李晓峰那个北新书局，你知道鲁迅啊，虽然写文章是大师导师民族方向，其实他一笔笔稿费非常计较的， 对， 非常清楚，钱绝对不容许人家欺负他，所以他觉得北新书局靠他出名，但是其实又克扣他的稿费，所以他非常愤怒。可是呢林语堂呢恰恰又认识李晓峰，在那个饭桌上就帮他说话，结果呢据当时的记载就是说鲁迅是拂袖而去，吃饭吃了一半就走掉了，郁达夫跟他的王映霞，林语堂跟他的，大家都很尴尬。是鲁迅日记里边写的，说林语堂是必向西陷，必卑鄙的必，相就是相貌的相，西是就是 西数尽陷， 西数尽陷，必向西陷，说 什么意思？ 就是 说卑鄙嘛， 卑鄙的形象就全部显露了，就说林语堂。那么查回当天林语堂的日记里边记载这个事情很有意思，林语堂就是说跟鲁迅吵架，很有趣啊，然后呢补充此人已成神经病，此人已成神经病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说你 这很像林语堂， 很像林语堂，你看这文风都很精彩， 对对对对。 我觉得鲁迅的这个精神状况确实是异于常人， 成疑问的， 是异于常人。当然很多人就崇拜这个鲁迅，哎呀，我觉得现在这年头就别崇拜谁了，谁都可以客观的去研究他。 其实这些吵架呢，有很多人说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对研究文学史还真有意思。后来很多人都在研究鲁迅，后来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，他跟左联这么好，其实翻开文学史，最早鲁迅被人骂是被左翼骂的，是被后期创作社骂鲁迅过时了，死去了的阿 Q 时代，这鲁迅被人骂什么东西都不怕，就怕人家说他老，因为他相信进化论。但是呢很多人都骂他，左派也骂他，右派也骂他，他不是跟梁实秋也吵过架，跟林语堂也吵过架。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，就是瞿秋白。瞿秋白那时候政治上不得志，到上海躲难呢，跟鲁迅变好朋友以后，他发现鲁迅的重要性，就给江西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总部啊发一电报，就是说鲁迅要团结。因此呢，中共就啪电报打到那个筹备后期创造社那些。有党派的力量啊，所以马上跟钱幸春啊很多这个后期创造人打招呼，就是说不能再骂鲁迅了，赔礼道歉。接下来左联推鲁迅为头头，结果这批人马上集体转态，鲁迅不懂啊，怎么想这批年轻人骂他，骂了完了又过来跑来说都来跟他对不起，然后请他做左翼的头头。所以鲁迅那个时候其实按照现在的分析，自尊心是有点满足的，然后就接近了左翼的理论。而右派这些人呢，他没有党派背景，吵，你像林语堂为了这么个小事，为了什么出版的稿费跟鲁迅吵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梁实秋跟鲁迅吵，更叫鲁迅受不了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啊？他骂鲁迅，他不是骂他别的，不是骂他小说不好，骂骂他翻译不好。 对， 鲁迅吧什么都强，就是那翻译吧，他强调 直译要信，信达雅、嗯、 对， 后来我们都知道傅雷那个就是雅嘛，鲁迅就是信， 硬译， 他结果他是直译，那直译以后呢就梁实秋托他是硬译，为什么？因为鲁迅其实不懂德文，不懂法文英文，都是抄日文、 从日本那儿译 转译，那日本人一翻已经叽里嘎啦了，再对他一翻又直译，结果梁实秋那个文章一写，鲁迅就大骂他，说这个很有名嘛，资本家伐走狗啊什么，那你想右派两个人跟他一吵，左派又一团结，鲁迅后期就做左联头头，所以这些小事情串起来文学史的那个后面的面貌，所以其实有意思的， 有意思有意思，原来大家都是有组织的人， 对，都是有组织、啊、但是所谓的右派那些人又不见得很有组织， 对，他们就是没组，要有组织， 他们就没 组织，就打了招呼了，你年纪轻轻你别得罪鲁迅啊，对不 对, 对，你赔礼道歉啊， 你比如说像梁实秋跟林语堂这些人呢、啊、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但我看他们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这些人通常叫右派，叫右派你有个想法就觉得他们是特别受国民党尊重， 其实不是，他们 其实不是的，他们是反国民党的，那么但是呢，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的时候，反左派作家都不能看，看不到， 只看梁实秋， 只看，对，我是从小看这些人的文章长大的，所以那时候呢，那么我就非常尊重非常崇拜这两位大师，但是到我后来我在大了，在香港念中学，我思想左倾了，开始就回过头来就 满意他们的 不满意 了， 对，那结果呢就很意外的怎么样，就把这两个人他们讲那种生活的艺术什么你那种床上的呻吟呢，我都认为是属于小资产阶级那种无病呻吟莫名其妙， 劳动人民也需要舒服啊，雅瑟小品， 对啊，雅瑟小品，他讲纯文学嘛，对不对，讲文学纯文学什么这一堆东西，我就觉得他们特难受，我说这一批都是腐败的这些右翼文人，但其实他们跟右翼关系也不是那么紧， 对，其实他们就是自由派， 对， 自由派呢，你知道脱离了组织力量就不强嘛，但是历史是有报应的，今天回过头来林语堂的作品京华烟云也好，五国五民也好，在大陆拥有的读者超过任何一个左翼作家， 对，超过鲁迅吗， 鲁迅不算完全的左翼作家、左翼作家指的是丁玲后期啊，还有茅盾啊、还有当时张天翼啊，或者是其他的沙丁爱吾啊，这些作家，这些作家当时是战斗力很强的，那么其实现在回过头来，所以这个也非常吊诡，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正是梁实秋鲁迅他们当时吵到今天，其实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的，你知道梁实秋是个什么观点呢、他的意思就是说文学呢它不分阶级的，写得好就是能超越阶级， 对， 林妹妹的故事呢一个打工妹也应该看得懂，也应该为她流泪，这才叫好文学， 对， 鲁迅的观点是什么呢，捡煤渣的老太婆的痛苦呢没有大王是不懂的，你明白，他用了最有名的这个证据，就是所以每个阶级是有每个阶级的文学，因此你梁实秋宣传的这个是人性论，所以批判就当时炒， 对，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炒背后其实是对他的翻译的不满意，这个引到方法、 鲁迅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人物， 当然 尤其是他的内心啊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 就这个网友就写了一个，他鲁迅算什么嘛，鲁迅就是一个爱发牢骚知识分子嘛，就像今天徐子东那样，我看完了以后我高兴的要命，这个批评我的网友、居然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， 你鲁迅一样啊， 但是反过来我真替他悲哀啊，他怎么能看不到鲁迅的，就是鲁迅哪里何止是一个爱发牢骚的知识分子、或者说爱发牢骚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的重要啊， 是鲁迅当然是了不得的、这都是这个学富五车的人物、我最近看的是鲁迅这个中国小说史略、就重新看起啊、他有这个学问的这一面的 啊，他有、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些作家还原成一个作家，就大家能够公平的去看他们、因为你比如说像林语堂，我觉得他也在台湾的遭遇我也觉得很难过，就林语堂的东西现在我自己 被神化了， 对，但我再回头看其实我觉得是好看的，他的文章真的是很好，很有趣、很有意思、但你看得出他的人也应该是很有意思， 就是据要按照这个杂志的这个说法说幽默这个词的翻译是林语堂， 是林语堂翻译， 是吗？ 对， 而且他极力提倡， 对，他极力提倡、 那个宇宙风啊， 对， 那个 都是讲幽默文学 开始，这套虽然他其实不是做的最好，其实比他做的好，我刚才讲梁宇春、梁实秋啊，都比他做的好， 都做的比他好， 但是他这一路的文风他是非常重要的， 甚至早年的金克木也是这一路的， 对， 写的文章也是这样的。 我们这个同行里边很好的研究者陈平原，他最早的书就是研究林语堂的， 对， 当时是有点平反的成分的，就是在大陆他是被批判的， 都说他这个苍蝇之微，宇宙之大，他说都要写。后来左联就批评他，只见苍蝇之微，不见宇宙之大。 对， 放了伟大的时代洪流不写，老是花鸟鱼 虫。花鸟鱼。 可是现在评价他什么是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什么一心写宇宙文章， 这也太夸张了。不要说这些话，对他来讲也不大好。但是他在台湾后来也很惨，就他死了之后，他那个房子现在变成个纪念馆。当时就还是龙应台在搞，就是搞那个纪念馆给民进党骂。民进党呢就跟我那时候的想法一样，就认为这是国家作家，就是 代表中国文化， 对，代表中华民国腐烂的国民党政权，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？ 民进党现在